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110集，遇险。被龙身一提醒，大家都提起12分警惕，不时望向四周。 头顶！ 池半夏惊呼一声，众人抬头望去，果然看见一只惨白的手从头顶伸出一半，静止不动。 刚才我也抬头看过，当时什么也没有。 刘清波的反应最直接，他举剑把那只手斩下来，白惨惨的手一落在地上，腐化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加剧，在众人的围观下迅速变成森森白骨，而头顶没在土壁内的其余躯干却依旧一动不动。宋志存面上微微出汗，肩膀绷得很紧，估计是在使暗劲。 起！ 他大喝一声，竟拖住欧阳隐的脚底，直接将人给拖上地面。泥土随着欧阳隐双腿脱离困境而连带被挖出来，大家这才看见土里果然有一只手，但这只手显然已经被宋志存生生掰下来，像刚才那样迅速变成白骨。欧阳隐挽起裤腿，脚踝上面5个指印清晰入目，深紫泛黑。李应见状凝重道： 这是尸毒，得赶紧拔掉。宋局，您…… 哎，我没事，从前特意练过手，可抵御尸毒。 他张开手掌，果然没事。李应从包里拿出装糯米的布袋和符纸，以符点火，伸进布袋里搅拌，然后将整个布袋按在欧阳隐腿上。欧阳隐吃痛低呼，又咬牙强忍住。 欧阳，现在离出口不远，这次培训啊，你就不要参加了，先回去养伤吧。啊！ 宋军，我可以坚持，我想参加。 热敷了一会儿，李应拿开布袋，只见上面的黑印非但没有变淡，反而有逐渐扩散的趋势。宋志存当机立断： 小叶，你现在立马带着欧阳回去找人，分局那边有位陈道长，让他给欧阳治伤。 嗯，好的，陈道长我认识。 欧阳隐有些不甘心，可他也知道这么下去自己非但走不了路，还会拖累队友，只能在叶城的搀扶下起身。 抱歉，是我耽误了大家的时间。 我们的确要求大家不怕死，但不是要你们做无谓的牺牲，先把伤养好再说啊。 宋志存拍拍他的肩膀，李应把糯米袋绑在他的小腿上道： 这可以暂时缓解尸毒，但你必须尽快根治，不然很快会蔓延全身。 多谢。 欧阳隐的目光扫过同伴们，他拱了拱手，既是道别也是鼓励，大家也都拱手回应。两个人离去后，众人继续前行，没多久他们就看见一个人靠在墙边，七窍流血，眼睛圆睁，下半身还在土里。 刚才我看到他的时候，他还有一口气在，不过已经说不了话了。 毫无疑问，这个日本人应该也跟欧阳隐一样受到了毒尸的袭击，但他没有欧阳隐的运气，也没有宋志存在，最后只能凄惨地死去。 这么说，那些日本人来的也没比我们早多少，我们现在赶紧追上去，说不定还能遇上他们。 张松撇撇嘴： 有什么危险让他们先去趟雷不是正好，这帮人从头到尾就没安好心。 龙神没有说话，他依旧维持着不紧不慢往前走的样子，但每隔一段路都会提醒大家小心头顶或脚下。经过欧阳隐的事情，众人也不敢再掉以轻心，都手握武器，以戒备姿态随时准备出手。水流声越来越大，越来越近，就在前方数十米处，通道蓦地来了个急转弯，一条开阔的大河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。龙身摸上通道侧面的一处土壁，敲敲打打： 这里应该原本是通道，被封死了。 大家仔细一看，果然发现头顶有一条缝隙，像是原本的石门位置。 那我们要不要把封死的门强行打开？ 不，照日本人的路走就好。 他当先走上前，身影很快消失在拐角处，众人赶紧跟上。河水湍急，河面很宽，手电筒扫过去只能模模糊糊地看见对岸，但与此同时，他们的立身之处却忽然变窄。在通道拐弯之后，大家相当于是走在悬崖峭壁上，浪高水急，不时溅上来打湿脚面。不知道从哪里刮来的风，带着水汽迎面扑来，冷得让人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。脚下的通道仅供一人侧身通过，有些地方甚至只能容纳半只脚踩上去，惊险万分。虽然众人基本都会水，可谁也不想一个失足就掉进河里去洗个澡。谁又知道河里会有些什么东西呢？所以大家无不走得很慢很稳。进入悬崖之后，众人的次序就有所变化。冬至依旧跟在龙身的身后，但身后的人却变成了巴桑。别看巴桑个头壮，他其实有点恐高，虽然身体贴着墙壁，总有种下一秒就要掉河里去的错觉，但他不肯露怯，依旧紧紧地跟在冬至的后面，只是脚步挪动难免慢了很多。后面的顾美人倒是没有催促，但冬至发现了巴桑的异样，伸手过去捉住了他的手腕。 我走得稳，你跟着我。 巴桑心头感动，没有挣脱。但就在这时，变故陡生。 啊！ 河面上突然窜起硕大无朋的黑影，携着腥风朝众人扫来。脚下立足之地仅有半寸，左右都是同伴，认识他们本事再大也逃无可逃。当即就有几个人被扫落水中。但龙身反应更快，几乎是在有人落水的时候，他已经飞身掠去，手中的白芒亮起，不知何时多了一把剑，斩向黑影。冬至和巴桑眼睁睁地看着顾美人被扫下去，都下意识地伸手去拉他，结果黑影啪的一下打在河面，水浪激起数米高，一下子把所有人都给卷落水中。 是蟒，一条巨蟒。 手电筒在水中明灭起伏，偶尔映亮怪物身上的局部鳞片，证实了对方的身份。 冬至听说过，世界上最大的蟒叫亚马逊森蚺，大概有五六米长，成年男人那么粗，还能吞食巨鳄。 但亚马逊森蚺跟眼前这条蟒比起来，那只能是小巫见大巫，给人家塞牙缝都不够。他在水中扑腾，一面紧紧抓住顾美人，带着她游向岸边。后者刚才掉下来的时候，正好被巨蟒的尾部扫中脑袋，已经不省人事，差点就要被河水冲走。另外一边，龙身正与巨蟒展开激烈的搏斗，对方体型硕大，上半身甚至还没有露出真容，仅仅将尾部浮出水面，仿佛猫捉老鼠，逗着眼前新来的猎物。但他很快发现，这些猎物并不像自己想象中那么好欺负，这让他想起不久之前不愉快的回忆，有几个猎物也是这样从他的眼皮子底下溜走。而现在龙身持剑斩向巨蟒的尾巴，一剑就斩出一道血痕，疼痛与血腥彻底激起了巨蟒的凶性。他终于从河面上缓缓伸出头颅，想看清猎物的模样。 他有三个脑袋，大家小心。 黑暗中六只红色的灯笼上下游移，明灭不定，悠悠发光，诡谲而又可怖。刘清波不甘示弱，在水中努力寻找巨蟒翻腾不止的躯干，一旦发现一剑就斩上去。但他的一剑与龙身的一剑威力明显不同，剑身与蟒身相撞，却没有切入血肉的感觉，反而被坚硬的鳞片弹开。刘清波不由吃一惊，他自忖这一剑已经用上了全力，就算剑气不如龙身，凭飞景剑的威力也不至于连鳞片都砍不进去。难道龙身手里的剑更厉害？他百思不得其解。其余众人也各上法宝， 连池半夏也给巨蟒下了降头术，不过似乎因为巨蟒身体过于巨大，一时半会儿还没有效果。李应的符箓装在防水袋内，倒不至于弄湿，但是符法对巨蟒显然也效果不大。这条三头蟒实在太巨大了，当一个物体的体积大到一定程度时，许多伤害在它身上就相当于九牛一毛，更何况是一条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了不知多少年的庞然大物。巨蟒似乎被众人的小动作激怒了，它其中的一个脑袋弯下来，朝陈勋喷出了一口黑雾。宋志存眼明手快，拽住了他的领子往后一拖，但陈勋仍难以避免吸入一些，不由得咳嗽了几声。混乱之下，宋志存没来得及多留意，将陈勋放在一旁，便跃上蟒身伏低身体，但巨蟒身上的鳞片和粘液实在是太滑了，他很难站稳，没几下又被对方甩动的尾巴甩入了水中。他看出来了，这条巨蟒本身有点伤，可能是早前日本人留下的，可能是更早留下的，这伤让原本沉眠水底的巨蟒不像往常那样安静，他们赶上了最糟糕的时候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